点啊，柳仔，今日有咩好嘢啊？ 诶、哎，话说啦，你知唔知啊？唔少人啊，每日最放松嘅其中一个时间呢，就係完成繁重嘅工作之后返到屋企冲返个热水凉，跟住成个人都爽晒。不过享受还享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冲凉嘅习惯啦，会唔会喺无意之中用多咗水呢？ 悭家本领第三集，睇电视学悭水。 用花洒冲凉，抑或用浴缸浸浴会比较悭水呢？参赛者快啲作答！ 啊，而家啲电视节目问啲咁浅嘅问题嘅，唔会唔识答啊嘛？梗系用花洒冲凉悭水啲啦。 冇错啦，答案就系用花洒冲凉。恭喜蓝队！另外提提各位家庭观众，每次用花洒冲凉，冲少一分钟可以悭到十公升水咁多噶。 哇，阿哥每次冲凉起码都要半个钟、啊，咁即系每次冲凉要用成300公升水， 咁啊即系几多水啊？ 300公升水啊，差唔多等于900罐汽水咁上下啦。 哎呀，你仲少900罐汽水咁多、啊，阿仔啊，你真系要悭啲水噶啦。 哎，妈咪啊，唔好嬲住，饮啖水先啦、啊。 嗯 得啦，我今日开始冲凉咧，会冲快啲噶啦。不过咧，我而家够钟出门啦，散水先咯。 悭家本领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依家一哥你同埋阿老哥，你平时冲凉冲几耐度噶？ 哦，睇心情噶，真系。 通常咧。 如果緊張起上嚟咧，就快啲嘅；如果唔緊張咧，就可能係沖耐啲。不過就唔係下下開水咯，因為嗰啲花灑頭啊，同埋針啊，好唔同噶嘛。係啊。 哦，係。啊，一個咧， 小弟又快嘅，六至七分鐘左右啦、 哦。我都係超快。 係啊，我唯一最麻煩係洗頭。 系，因为你 少头发比较多啦，你未必明白啦、啊。 哇！你一个， 因为真系好几次洗完嘅时候，咦，仲有泡啊，又要洗多次。系系，头发多都唔系一件好事啊。 嗰啲后生仔啊，走咗一个之后啊，松毛松翼啊，就系呢啲啊，老婆。 系啊， 唉，我首先有个 唔走就茶凉啊，点样坐咗喺度，个个都啊，点啲风出嚟。 系，喂，我首先有一个问题，好想问咧，就系点解大家唔称呼啊？呢一段日子叫休渔期咧？吓、啊， 哦，呢个唔系休渔期，点 解唔系休渔期咧？吓、啊， 唔同。 梁丽勤可能而家喺收音机旁边听紧，点解唔系叫休渔期啊？ 点解啊？因为真系答你唔到啊呢个问题， 系咪？ 系啊， 我而家强烈呼吁，我哋叫翻呢一段叫休渔期。好啊，咁啊，开始今个星期啊，可以话系一个新嘅开始啊。 系 手下留情新篇章啊。 系咁啊，大家听到我哋节目嘅宣传声带都知道，嚟紧都会有陆续有唔同嘅主持加入啦。咁啊，听日有阿 V 即系万千宠爱嘅叶品仪啦。 系 咁啊，星期四啊，亦都会有。 哇，劲啊！有哇，我哋前辈出现，有张丽根加入手下留情。 系啊， 啱啱聊呢单嘢， 啱啱自由风嘅主持都问，诶，我想问下丽根姐系星期几会嚟啊？咁样咯， 星期四做 live 系啊。好啦，咁啊，开始今晚，而家我哋今日唔系男人局嚟噶嘛？ 唔系， 但系听讲话一哥有啲好男人嘅题目想讨论下啊。 系啊，今日唔算系男人局嘅，但系有个即系体验啦。因为话说咧，小弟啊，即系其实都众所周知噶啦，就去咗呢个。 好少听到啲男人咧一齐约埋出埠咁扬嘅。 哎呀，四日 系 啦，就去咗个四日三夜， 又系四日三夜 东京之旅系啦。咁啊，席间有啲就三日两夜啦，有啲就三日三夜咁样。咁所以都系即系大家叫尽兴下。 咁你即系再。有啲听众可能唔知啦，可唔可以再详细讲下究竟有几多人，同埋个分布嘅比率系点样样咧？ 大概有九个人嘅， 全部都系 男士啦。咁啊，有啲系帮我哋拍摄嘅一啲朋友啦，咁啊有啲系唱片公司嘅 PR 啦，咁啊有啲系我哋一啲以前港台嘅同事，亦都有现役嘅港台同事，例如晨光第一线。 哇！你冇开名喎、 啊，阿 O 啊，都 冇事噶嘛， 都迟早都要 po 相噶啦。 正所谓蛇鼠一窝， 正所谓丑妇中。 风吹见家翁，我哋又一齐蛇鼠一窝，咁就去咗呢个嘅旅行嘅。咁直间我哋都发现，其实九个男人去咧都有各自嘅一啲有趣事情发生嘅。即系例如咧，我哋要慎防咧，就系食食下饭嘅时候。是会有人辣更的。咩意思呢？嗱，嗰日我哋嗰日呢就差唔多夜晚点零两点就喺池袋就即係第二餐。 凌晨一点至两点啊。 凌晨一点至两点。 咁梗係辣更啦。 係啦。咁大家喺度諗住其实宵夜最尾咁就冇做啲咩嘅，真係一齐食。 但你唔知啲唔使强调㗎啦。 食下鸡软骨啊。 仲要系食緊鸡软骨。 飲下啤酒咁样。咁嘅时候呢就喺度讲緊一啲未来嘅行程， 系 啦，真系讲紧啲未来行程，即系哇，真系要再约啦，即系要快啲再约下一转。咁大家就话，咁除咗去日本去边度好啊？咦，去台北蒲都几好、啊，或者有啲人话，我越南有窿路、啊，系啦，泰国布吉都唔差、啊，听讲咁样。咁然后就喺度大家讲紧一啲即系未来嘅生涯规划啦，我称之为系啦。咁当然有牵涉，即系有啲咩玩嘅时候，就无啦啦有人。原来 FaceTime 紧，咁我哋话哇，阿嫂打嚟你唔讲声嘅咁样，系啦，咁然后就问究竟阿嫂听到几多嘢咁样，咁我哋就话哇，下次我哋即系有啲咩事麻烦，大家即刻举高只手，系啦，举高只手， 或者抌杯示意， 系啦，咁果然咧，第二日九点几我哋再去居酒屋食嘢嘅时候，亦都又有第二位阿嫂 突袭， 又突袭，咁大家即刻举手。我哋嗰台 即刻讲下日本嘅文化啦，礼仪啊， 冇我哋今日都系去下睇下波啊，睇下 美 术馆啊， 同埋点样对太太或者系女朋友个另一半系好咁样，即系嗰种叫男士研讨会啊嘛，即系讲出嗰啲， 哎买嘢俾老婆啊，系啊。 系啊，原来冇见一日半咧，哇个心已经好挂嗰啲。 系啊，我哋就喺度讨论啊，系啊，真系要买嘢俾老婆啊，我今日都买咗啲咩嘢俾老婆，咁就喺嗰、那个即系后边嗰啲背景嘅说话就变咗呢啲嘅主题咁样嘅。咁但系你问我即系另外一个有趣嘅画面就系当翻到去酒店啊，因为我咁啱咧系同阿子龙啦，即系我哋以前一位电台嘅同事系啦，咁另外就系一个唱片界嘅朋友阿肥伦咯，我哋称之为，咁我哋三个同一间房嘅，咁然后咧因为三位都系已婚人士啦，翻到去 B&B 做嘅第一件事， 报道 ，各自报道。但系咧，我哋系睇边个报道先，即系你报道先咧，我哋就唔倾电话住嘅。个原因系我哋需要随时拆局啊， 走工 系啦，助攻冇错，呢个字用得好，助攻。咁因为我哋要例如可能即系我例如我打俾我太太嘅时候咧，吓你哋做咩个样咁攰嘅？ 即系后面嗰两个又甜， 唔系后面嗰两个，梗系攰啦，行咗成日秋叶原，你睇下买咗几多嘢，真系行秋叶原噶咋我哋。跟住之后到阿肥伦打俾老婆嘅时候，系啊，肥伦今日好乖啊，冇饮酒啊，斋饮苏打水啊，咁样。 咦，咁你咧？你老婆问你咩咧？ 哦，就系点解咁攰咯？ 哦， 我哋话唉，坐通宵机又行咗成日秋叶原，系攰啲噶啦。我哋一点几已经翻咗去 B&B， 咩都冇做啊。 使乜要咧？即系影一影间房有啲咩人喺度咁样噶？ 以前循例兜咗个圈 啊，即系数一数， 系啦，嗱，你见嗱呢间就系 床底冇人啦， 呢间就系子龙间房啦，嗱呢间就我间房啦，咁样啊，系啦，好干净噶我哋， 系，不过我有个问题好想问啊，因为咧嗱，我咧就已经好耐冇试过，即系除咗工作之外啦，好耐冇试过一班。即系男人咧去旅行，我想问下你觉得啊，即系或者阿老可唔知啦，老可又好似啱啱又去完旅行啊嘛，系嘛 ？Family， 我好耐冇试过。 唔系你咪 family 啊 ，family， 你即系咁样家庭旅行啊嘛，系啊，即系有你觉得啊，有另一半去旅行同埋冇另一半去旅行嘅分别喺边度咧？即系有女人或者咁讲， 唔系个活动嘅自由度大啲嘅，你问我真系活动自由度大啲，因为我哋当然即系其实同行九个人啦，咁有啲人咧就 系 叫早起派。即系例如神光第一线嘅阿 O 啊， 六点钟攞出嚟食早餐， 佢真系惯咗早起嘛，所以佢八点零钟咧就已经醒，就问有冇人食早餐。咁同行有两三个都系早起派咧，佢哋就出去食早餐啦。咁我哋呢啲咧系迟起派嘅，咁我就同阿肥伦同埋子龙咧系瞓到一点。咁我嗰日又真系瞓到一点。咁我又问阿同阿太太讲，哦，我哋而家先出去食嘢啊，啱啱瞓醒咋咁样。咁佢话吓。去日本梗係七點要起身啦，你食完嘢就要去行街啊，要睇嘢啊，點會喺嗰度浪費時間喺 B&B 瞓覺呢？咁我哋收咗線之後就喺度慨嘆，唉，真係成班男人啊，或者揾咗幾個夾嘅男人先可以做到呢種嘅效果，就係 你想瞓到几点去几点，个景点想去边就去边。即系我哋有一日就系、是、哦漫无目的咁样喺附近嘅市集行下，我行咗一间叫做比较民居少少嘅扭蛋铺就行入去，哦喺嗰度玩咗成个钟，又或者行过见到有啲咩啱食就坐低食，食完再去第二间再食。咁你就冇一个叫实质行程，哦今日要去迪迪尼，今日要去涉谷度买衫，就冇一个咁仔细嘅 plan， 就大家好随心地去处理或者去 plan。 即系嚟讲咧，我觉得咧，一正头先讲个叙述咧，就系叫做咧咩咧，兄弟班同甘共苦啊， 系 即系将大家啲包容性啊，或者大家嗰个叫自我啊，时间管理啊，甚至系嗰种喜好咧，一次过咧系即系其实慢慢我觉得系形成咗，因为我喺另一个渠道亦都即系有听过一仔呢一个行程啦、 啊，系咪听到你呢个版本啊？ 少少唔同嘅， 唔係另外一個，因為我發現，因為我發現另外一個嘅地方都唔係特別安全嘅，即係啱啱阿何亨提嗰個另外嗰個地方聽到嗰個版本都唔係特別安全，因為小弟嘅外母原來有聽另外嗰個版本嘅。 我係咩？ 係啊，我都係翻到香港先知道啊， 嚇， 所以好彩都係兩隻字新鮮， 係啦。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同一啲電台同事去旅行啊，去做呢啲嘢咧，好危險嘅。 係， 即係大家都有啲唔同嘅平台。阿何生又有啲咩平台啊？阿斌爺又有啲咩唔知平台啊？阿歐又有第一線啊？呢啲咧，個個講啲嘢都唔同，一對埋啲嘢口供唔夾咧。 冇錯啦，所以咧，嗱唔開名啦呢、這個，唔開名啦。咁咧，其中一位朋友咧，咁佢咧係用一個公幹嘅理由咧，就同另一半係啦、女朋友就話嚟嘅。咁所以咧，佢咧就話嗱，所以咧某嗱呢、這個鐘數到呢個鐘數咧，我係唔喺你哋身邊嘅嚇、所以呢個鐘數到呢個鐘數，麻煩唔好鋪上，係啦。咁所以咧，我淨係得第三晚嘅晚飯，我同你一齊嘅啫。咁其他時間我唔喺度嘅 ，suppose 咁係得嗰張相我可以出現嘅啫。咁同埋個理由咧就係我係拍嘢，咁拍嗰個 project 咧就係其實就係幫一個廣告客户咧拍一個旅行嘅特輯。咁大家麻煩記住呢啲 detail 啦，咁樣就係喺臨出發前打咗個 group 嗰度嘅，係係啦。咁所以呢啲係我哋提早要做好嘅一啲功課咁樣咯。 係阿何生咧， 嗱 你enjoy 呢啲enjoy 呢啲即係男人局啊，或者係冇另一半嘅旅行團嘅咧 嗱。啲男人咧，即係惺惺相惜啊！大家心知肚明嗰班咧，而家暫時講咧係已經真係個個有家室。嗰、那個家室就係咩咧？我哋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咧係唔係憂餘期啊，係死心期。即係我哋已經不存幻想，因為啱聽到一仔同埋即係佢周遭嘅一啲嘅同行者咧，即係啲朋友仔咧，佢哋咧，我覺得佢而家仲有一股氣。呢一股嘅氣同埋作氣咧，佢哋仲好似係喺度活動緊。阿隊長，我同你其實應該心態差唔多啦。我已經係冇諗呢一個獨自同兄弟去旅行呢一個嘅類別嘅。 不，我有諗嘅喎。 我知道，我冇理。 不過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得個諗字咯， 諗字係啊，好難嘅。 係 啊，你知道我仲有兩件細嘅係咪啊？好難嘅嘛。阿老何咧，你想唔想咧？心底裡。 我唔都冇乜嘢㗎啦，我而家其實都已經係進入咗嗱。其實我如果你話我每年嘅規劃旅行咧，有幾種嘅。就分別是全家旅行，全家旅行那種就是預咗就是做阿全的了，即一定是阿全的，即我的裝備譬如執嘢那些我就不會帶自己那麼多，即譬如想去滑水啊，或者想住去行山啊，因為我都跟阿一有少少相似，就是什麼呢，如果我自己那每一年的自己旅行，即點樣自己去旅行呢，自己控制到的旅行，身邊都有太太在度嘅。咁就會可能係個規劃就係嗱，我哋去到第一日咧就行山，第二日咧又行山，第三日咧就滑水咁樣，即係會帶齊裝備咧。嗰陣時咧就係會有兩個 keep 嘅一種旅行，即係全程啊，由未上機就話嗱，我即係咧我係約發三張嘅，呢一趟嘅旅程我話事。OK， 但係太太喺度嘅， 你反應唔好咁快。太太喺度，即係只係約發三張嗱，我話事，唔好咁快。 哦，可以咁啊， 唔好咁快有反應。是可以咁嘅，咁呢一個咧係我都幾自在，每一年出最期待嘅一趟旅行嘅。其他譬如家庭旅行，分別係有唔同嘅佈局噶，譬如外公外母都去啦，即係譬如阿嫲又去啦咁樣咧，我就係、是、嚇，咁、我就完全唔執我自己想要執嘅嘢噶啦，只係帶齊即係嗰啲衫褲 啊、 毛巾嗰啲，係啦，盤穿啊，孭定兩個細袋幫佢哋孭嘢啊，咁啊所有嘢，譬如係啲咁嘅規劃咯。咁另外咧，即係家庭旅行亦都有一種咧，就係陪阿女去旅行。 係。 同埋陪太太去旅行，咁咧要服侍兩個女士咧，又唔同執法嗰啲嘢，即係嗰啲嘢唔同。咁啊，會準備定嗰啲，譬如咖啡嗰啲啦，因為有時候可能去到某啲地方咧冇咁多咖啡，唔係要揸車噶嘛。咁我又準備定，咁即係其實都係啊，全旅行每年只係得一個咧，就係我期待我自己話事旅行，冇完全冇一陣兄弟味喺側邊嘅。 係啊，阿老海已經改變咗啦，人生係啊。 要试一次啊，老婆，要试一次啊，真系好唔同嘅。 系，即系呢个旅行， 我见差错。 我见到阿一哥咧，今次翻嚟咧，佢满怀感慨嘅。我相信一阵间晏啲仲有啲嘢要讲啊。系，咁一阵间翻嚟咧，我哋有一个特别环节，我哋一阵再介绍啦。咁啊，呢首歌咧就系、是、早两日咧，我哋见到听众话：，喂，你做乜仲未播呢一首歌噶？首先咧，要好多谢，即系我哋早几日咧，就即系阿梁礼勤仲未休渔之前咧，我哋就喺将军澳嘅某个商场咧，就有一个即系器官捐赠日嘅活动啦。咁啊，嗰日咧话好多手粉咧就嚟捧场啊，专登嚟见我哋，同你影下相啊。咁其中有位听众咧提翻起我哋，喂，你今年仲未播 Last Christmas 啊？而家就播啦。咁啊，另外一阵间咧，我哋有特别节目噶。咁啊，就今个星期冇嘉宾，不过我哋有新嘅主持人就作为我哋嘅嘉宾。正所謂新嚟新豬肉啦！我哋今次同邊個出去一起玩啊？ 哦，今次就係同阿 V 啊，即係阿萬千寵愛嘅葉允兒咧，就 出去 啦， 出去破地獄啊嘛！ 係，唔係去嗰區嘅，去佢成長嘅地方。 係 咁啊，佢成長嘅地方就喺荃灣深井一帶，咁啊去嗰度睇有啲咩嘢玩啦。 係，一間翻嚟咧，我哋就同阿 V 啊一起出動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一星期发生三宗致命工业意外，三个工人身亡，感到非常痛心。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查找持责者嘅责任，并提出改善措施。他希望工业安全嘅文化能够植根喺每个人嘅心同埋行为。李家超在劳联40周年晚宴上致辞，提到政府采取多管齐下措施提升劳动力，七月推出为期三年的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鼓励40岁或以上人士重投就业市场，至今超过24000个中高龄人士参加，以及超过5300宗就业个案，反应理想。他又说，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强化劳工支援的措施，包括全面改革雇员再培训局，檢討破欠基金下遣散費特惠款項的保障範圍，以及落實法定最低工資一年一檢等，給僱員享有全面保障。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和总理王循才分别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王循才说，新方愿意同中方深化经贸、科技、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尚达曼说，新加坡愿意同中方密切交流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丁薛祥就说，双方要更紧密地对接发展战略，加强统筹谋划，不断挖掘新的利益联结点、合作增长点，持续打造高质量合作标杆。中方愿意同新方就国际地区重大战略议题保持沟通，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欢迎新加坡企业在内的更多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共创未来。以色列新任外长萨尔表示，在以军发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后，目前有关黎巴嫩停火的问题取得一定进展，以色列正是与美国就有关问题合作。有真主党成员说，正是加强外交努力，但是组织和黎巴嫩政府都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新建议。真主党媒体办公室负责人又说，自以军九月越过边境发动地面行动以来，以色列未能够占领黎巴嫩境内任何一个村庄，真主党已经就可能和以军长期战斗做好准备。另外，萨尔又提到，只有实现以色列的目标之后，才准备结束加沙战事，重新希望安全地将人质带回家。他又认为建立巴勒斯坦国并不现实，因为只会成为哈马斯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颜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默然回首，是否还保留住那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0日。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諗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请嚟妇产科专科医生讲下女性容易患上嘅缺铁性贫血。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CIBS 人人广播， 为儿童齐广播。 边个话细路仔唔识世界？如果将整个城市交俾儿童设计嘅话，又会有乜嘢创新嘅构思呢？ 我哋会用儿童视角穿梭世界，游走香港，去探索一个以儿童为核心、缤纷嘅、有趣味性嘅儿童友好城市。 想知道小朋友点睇我哋呢个世界，就要留意 CIBS 节目《为儿童齐广播》，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好，集队， 系集队。 集队啊！今日因为声音啊唔同咗嘅关系，我哋要介绍下我哋嘅今日现场出现嘅朋友先噶。 系 我咧就系一个身形瘦削、身高186cm 嘅德国人啊。 系喂，我系4000蚊一集啦，唔使解释咁多啦。 我唔使讲啦，一听就知道啊吓。系啦，可能你咧？ 我系期待已久加入呢个手下留情团队嘅叶允儿啊，我身高系167嘅。 系呢个名字我唔敢到啊，唔敢讲啊，我都 系啦。 喂嗱，首先我哋要俾掌声欢迎阿 V 加入先。系啦，因为今日咧就阿 V 啊加入咗《沙流程》我哋嘅大队啦，咁我哋都要去即系多啲认识一下叶允儿。我哋平时啊星期日就听到佢万千宠爱啦，咁啊咦，今日又系星期日录音嘅时候，咦你唔使做节目咩？ 老人家翻去咯，做啊，录完翻去做啊。 好啦，咁我哋啊即系都要了解一下 V 嘅。首先咧，我哋通常访问啲嘉宾第一条问题系问咩啊？ 就系、是、问阿 V 啊，你究竟系边一区嘅街坊咧？ 哇，要咁讲咧，我都可以细数咧呢一个荃湾区的故事，因为我属于荃湾区嘅街坊。 系，首先我哋要话俾大家知，我哋而家就系嚟咗荃湾区啦。 系荃湾区，我哋而家喺一个，总之我都唔知而家喺边度嘅，因为荃湾真系唔熟。 因为我哋一阵间咧就再解释俾大家知我点样嚟咗荃湾区，同埋准备去荃湾区嘅咩地方。不过咧，听下阿 V 讲下你荃湾区嘅年少嘅日子系点嘅咧？ 呢叫发迹史。 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喺荃湾读书啦，咁啊无论幼稚园啦、小学啦、中学都系嘅。咁啊嗰时咧，基本上所有生活嘅嘢，包括食啦、行街啦、买嘢啦、玩啦咁样。甚至乎去打機啊，去打波啊，咁啊，都係離唔開荃灣區嘅。咁但係我其實自己住就住深井嘅，係、哦、啊，深井東村山上邊，再搬落去深井松 苑村。哦，即係喺下邊 完全古道落嚟嗰度係咪啊？ 哇！我自己都唔記得。 即係咪喺咧？嗱，我哋平時咧咪捐入去食燒鵝，後邊有啲熟食中心，跟住經過一個橋底再上山，就係嗰度。 上山嗰度，但係咧我就唔係喺嗰個小學嗰一邊嘅，我係真係山上面松苑村，你喺屯門公路行啦。你入屯門嘅時候咧，右手邊有啲白色嗰啲屋， 我就住過嗰度嘅咁樣。咁但係我亦都住過啦，深井東村即係山上邊。我爸爸嗰時自己喺嗰度起咗啲屋咁樣，啲石屋咁樣嘅。咁嗰個階段咧都係有個好長嘅時期啦。咁所以讀書咧，我哋就深井得好少學校啊嘛，得一間幼稚園，一間小學咁樣。咁所以咧就嗰時喺荃灣就揾讀書嘅地方啦。咁同埋阿媽啲 friend 話：哎呀，荃灣天主教小學好啦，帶你個女去考啦咁樣。咁一來阿哥咧大我一年啦，阿哥入咗學先啦。咁我哋再入嚟嘅時候咪加分，咁阿哥湊住我，咁啊一齊翻學又方便，所以就係荃灣區咯。 我想知道當時嘅交通係點啊？即係而家我嗱， 好 van 啊！ 唔係啊，巴士啊，真係得巴士、九巴。我仲要係咧冇屯門公路㗎，係得青山公路。所以咧，因為同埋嗰時青山公路 幾多米？幾多米㗎嘛？ 係11.5米嗰啲啊，同埋佢成日收葺啊。咁咧，因為有山泥傾瀉啊嘛。如果一大雨嘅時候咧，我哋就冇得翻學，因為一定冧咗封路㗎。因為你得兩條線，仲要係一條出一條入咁樣喎。咁我哋就會好唔開心，冇得翻學咁樣。 嗰陣時深井出荃灣要坐幾耐車？因為我而家睇都起碼要40分。 分鐘以上。 嗰時淨係下落敖巴士，真係都差唔多30至40分鐘㗎。 哇！ 每日都 係 咁。 喂，嗱，我諗起深井啊，諗起三樣嘢。燒鵝先啦，一定要問啦。好啦，咁你即係正所謂近水樓台就先得鵝，咁你係咪經常有燒鵝食嘅咧？ 喂，我回想翻我住深井嘅年代咧，我諗可能真係食過一次至兩次燒鵝㗎啫。你唔發覺咧，自己住嗰區咧好近嗰啲嘢，反而咧未必一定會食到噶嘛。 係。 同埋嗰時太細，冇乜錢啊，屋企人都喺屋企煮飯多，好少食。咁但係間唔中咧，我哋有時都咪話一次半次會落去食下早餐咁樣嘅。咁啊嗰時啲哥哥咧好中意吹水噶嘛，我好細個咧，佢哋都會同你吹水。同埋我爸爸嗰時揸電單車嘅，咁咧好記得咧就其中一個成日行埋嚟就請可能啲嘢食我咁樣就話阿妹問你爸爸借架電單車俾我揸。咁我就諗下嚇，點解你咁大個人你自己唔買個電單車咧？咁跟住我懷疑咧，佢應該咧阿爸阿媽唔俾佢買電單車，但佢考咗電單車牌，好想借我爸爸嘅電單車嚟揸咁樣，就用呢個食物希望利誘我嚟到幫佢。 我哋諗多一重啦，阿一哥，你估下佢借部電單車嚟做乜啦？ 梗係追女仔啦， 真係啊！ 仲有啲咩做啊？可以啊，有個女仔攬住條腰咁樣， 都係咁樣啦。 好啦，咁即係話咧，你食燒鵝又唔係真係特別多嘅。第二件事咧，我記得嘅深井咧就係咧有一間麵包廠， 係啊， 係阿頓啊，阿頓。咁啊，因為咧以前咧，我唔知而家仲係咪啦嚇。一揸車經過嗰頭咧，你就會聞到啲麵粉嘅香味嘅。 冇錯，係我嗰時咧，每日咧，因為翻學放學嗰啲時間咧，都總係佢哋麵包香噴噴嘅時間噶。咁啊，你聞到嘅時候咧，真係好想食噶。所以啲人咧，嗰啲整麵包嗰啲地方咧，賣嘢方法咪好多時將嗰個煙通咁樣咧噴出嚟條街嗰度嘅。原來係真係有用的。 有冇得即刻賣嘅以前？ 梗係冇啦，梗係冇啦。但我哋有試過參觀麵包廠嘅。細個咪參觀麵包廠啊、汽水廠啊。同埋你現飲咧，覺得個啖氣都鋸啲咁樣，同埋嗰個多多都好似新鮮啲咁樣噶，啲益生菌都好似多啲咁樣噶嘛，那個感覺啊！ 即係你有參觀過嗰個阿頓嘅？ 有啊有，我記得係有嗱，我 有冇唱嗰首歌啊？噔噔麵包，噔仔就有雙倍維他命，彪彪。 我記得呢首歌，但係嗰時係好似係。地區嘅唔係學校大嘅，佢唔係成日開放㗎。咁、地區去參觀嘅時候咧，係覺得哇好正好香啊咁。 三年借我家伙，何時我也説他不錯，原諒我。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眼望事实，有我这样浓梦凌晨，生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再有缘未，何日我也对他尊敬？再有缘未，何日也要过得起见？再有缘未，能在世界已很高兴？再有缘未，成败照相以表尊敬？再有缘未，能摘遥遥之星，全赖红红星命。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三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三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 同途人，和目共难忘时辰，有过这样浓浓凝神，三三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三三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才有怨念，何日我也对他尊敬，才有怨念，何日也要过得起见，才有怨念，能在世界已很高，才有怨念，成败照常以表尊敬，才有怨念，暗侧遥遥之声，传来红红声音。 好啦，第三件事啦，咁以我嘅记忆咧，当年啊。即係除咗啊深井慈明燒鵝同埋麵包廠，仲有啤酒廠嘅喎。因為咧，當年咧人生有個真正朋友的個好嘅飲食。 呢個我識啊，呢個。 嗱，呢個廠咧，個阿生識得生啲力嗰個廠咧，就係喺深井，我好記得嘅。點解咧？嗱，我當年咧就有一個迷思嘅，因為咧我唔知道咩叫生啤。嗱，一個間間再解釋啦。咁咧，當年咧，我去食燒鵝咧，咁咧，阿爸就即可能一兩年咯，兩三年先同啲親戚去食一次啦。咁當時咧，食燒鵝咧，嗰啲夥計就喂，使唔使整個生啤？咁我就見到咧，佢嗱你知啦，即係佢係嗰啲拉嗰個棍就啡啲啤酒出嚟。咁我當年咧，我唔知我爸定我媽講，我真係信嘅，就話咧嗱，對面啤酒廠，你一拉開呢條客啤酒廠度直接運過嚟，咁我就以為生啤咧。就係咁嘅意思，即係話咧，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啊，新鮮製造嘛， 條管道直送嘅。 係啦，我以為係咁，咁啊後來我當然知道唔係啦。生啤嘅意思係咩啊？ 應該係指佢嗰個處理技術或者佢嘅温度去唔到某個程度，咁佢就令到佢可以保存到啲風味，咁所以相對地佢嘅保質期咧就會擺唔到咁耐，同你罐裝啤酒嗰個分別。所以通常一個新鮮嘅生啤咧，如果你開咗啊，最多可以擺7日嘅啫。 哦， 所以有時點解你去到啲餐廳飲嘅時候，咦點解好似酸酸地咧？就可能就擺耐咗，有少少過期。 哇，好有研究啊你！ 研究生啤好飲定係熟啤好飲？ 咁梗係生啤好飲啦，生啤爭好遠。 點解啊？ 鮮啊嘛啲嘢，鮮啊鮮好緊要 嘅。但係我成日想問咧，嗰啲無酒精啤酒咁啊，即係唔係啤酒啦？ 係無糖可樂係咪可樂啊？ 都又係喎。 好啦，咁啤酒廠你有冇回憶咧？ 我啤酒廠我知道，因為我有個叔叔嗰時喺啤酒廠做嘅咁啊，咁佢 有免費飲噶。 咁梗係有呢個，但我爸爸又唔飲酒，咁好多屋企人都唔飲，但係咧好多嗰啲啦 T 恤啊、浮床啊， 哎呀 你咁樣問起，我記得啦，屋企有好多呢啲物品咧，係都係屬於嗰個品牌嘅，咁跟住我哋就可以攞出去玩咁樣咯。 哎呀，喂，呢啲會引嚟厭羨目光，因為咧好難換，我哋儲過癮，儲到手都崩啊！都儲唔到一張浮床噶嘛？你竟然有一張Sam Gill嘅 浮床啊！喂，你知唔知攬住出去嘅時候幾型啊？係嘛？去個沙灘嗰度浮下咁樣。 補充少少，因為我估咧，因為有個都市傳說話，點解啤酒廠同埋麵包廠會擺埋一齊咧？就係佢啲原材料可能係好類似嘅， 即 係 發酵嗰啲嘢， 係類似都可能用一啲類似嘅嘢。咁所以點解咧？即係啤酒有另外一個嘅外號叫液體麵包噶嘛？所以就係點解將兩間工廠擺埋一齊有個。都市傳 係興咁㗎， 唔夠料去隔離借都方便啲啊！ 傳係咁傳咯，但 係燒鵝有咩關係咧？ 咪燒鵝就方便攞嚟送嘅，係咪先？ 你唔夠貨 call 過去嘅時候都快啲、啊。 因為啤酒嘅成分係大麥嘅麥芽啊嘛，亦都係麵包嘅主要材料咯。 哦、 所以咧，如果用回收嘅麵包去代替麥芽嘅話，就可以減低釀酒成本。即係所以有啲人就話：哦，所以點解擺埋一齊咁樣咯？ 係啦、啊，咁、啊、當年阿 V 嗱，即係除咗話係即係住喺山上面啦，又經過啲咩廠當年你印象當中在深井住的日子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哇，很開心的，因為那時我剛好住的地方就是有個天台，那就會可以得閒走上去玩，還有踩那個三輪單車，小的時候還有就是同學很樂意走來我家玩的，就是開這個生日派對這樣、但是又不知道為什麼很慘的，我哥現在說回的時候都說不知道為什麼開生日派對的時候，他四月生日我六月生日，但永遠都是就了我的生日的時候來開、大家來到就是他的同學嚟咧，都係買禮物俾我咁樣咯，咁所以佢耿耿於懷咗幾十年，我希望咧經過咧我嘅開導之後，佢應該 又係心花。 你可以出年四月同佢搞翻個生日派 對。咁同埋我係覺得呢開心嘅，雖然呢搭車會搭咁耐啦。咁但喺車程嗰度呢我係可以同我哥哥兩個人呢相處一下啦。雖然佢比較寡言一啲啦個人就。但我又覺得佢係好錫我嘅。因為喺依間小學度發生過件事呢就係、是、呢嗰時呢有個男同學呢好鍾意掹人啲頭髮㗎。即係女仔扎咗邊佢就會掹、哦、你好似阿一咁樣呢、哦、就掹條邊嘅咁。咁但係呢我哥呢就喺小學嘅小息嘅時候呢有一次咁呢就突然間過去呢就係、是、即係唔係打佢嘅即係擁咗佢一下就話你唔好再掹我啊每條邊啊。咁、哦、 幾型喎、 啊。好有型嘅件事、哦、我眼中呢件事記咗幾十年囉但佢係做咗呢一次啫。 咁、哦、你同你阿哥 friend 唔 friend 㗎又唔可以講好 friend 囉即係有溝通嘅即係但係比較少啲佢都係嗰啲好內向好靜嗰啲人囉。係 啦。識唔識你嘅先 OK 啦， 有啲怨氣啊，係咁你係一個點樣嘅小朋友？因為嗱，深井咧就同我哋幾個住嘅地方應該有啲唔同啦。咁啊，可能係偏遠啲啦，又或者鄉村啲啦，同埋山多啲啦。咁你係一個點樣嘅小朋友嚟嘅咧？ 我係走上山玩㗎，同埋隔離屋嗰啲去到真係爬上山後邊嗰度玩咯。 即係咩引水道嗰啲啊？ 係啊，其實諗翻係危險㗎。我記得有一次同隔離幾座嗰個女仔咧，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就上到去玩嘅時候咧，就跳咗落去一個咧係裝水嗰啲池嗰度啊， 即係類似縮水池咁樣。 係啦，但係咧原來嗰個池係極度深，同埋有烏龜咬我隻腳趾咯，跳落去嘅時候，嗰下先至驚。我係有參加集泳班嘅，去葵盛泳池嗰度啦，係啦。咁啊，逢係暑假就會有去游水嘅。咁我係覺得自己應該唔會浸得死嘅，但係原來跌咗落去玩嘅時候。嗰下咧，我真係好驚自己浸死咯！以後我都唔敢啦。我係嗰啲會通山走嘅人嚟嘅。咁而深井咧，其實 你等先，我諗緊嗰個蓄水池會唔會就係俾啤酒廠用咧？ 但有隻龜喺度，佢咬我腳趾喎，應該唔係。 鰂魚涌嗰邊有啲以前有啲蓄水池就係俾樓下嘅汽水廠噶嘛。 哦，係。 以前嗰個設計係咁。 蔡西湖啊嘛。 係啦，咁所以可能你啲浸過嗰啲水， 好多年前噶啦，都已經賣曬噶啦，嗰一批應該。 但等陣先，我聽講話，如果俾龜咬咧，佢唔放口咧，系要等雷劈啊，或者系要揾个。 其实好多动物都系嘅，蟹啊， 放口嘅， 系啊，钳住又系要行雷啊嘛。 但系其实嗰下点解我会知道佢系龟咧？佢其实咁样啄咗我一下，咁跟住我就嗱嗱声快速咁样游上水，咁、哦、隔咗一阵我就见到只龟扑上嚟啦，咁、哦、我就怀疑嗰个系咬嗰下系只龟咯。咁、哦、但系另外一个就系因为住喺深井咧，地方大啊，咁变咗咧我住嗰度咧就系祠堂嗰一层嚟啊，咁我就因此而因為好多機會可以落街玩同埋踩單車咧，就咁樣學識咗踩，即係兩輪。 咁即係係原居民嚟定係？ 唔係，我哋係租嘅啫。咁、哦、但係我哋租個單位個業主咧就係原居民嚟㗎。咁所以我覺得喺深井嘅成長階段，同我喺荃灣讀書啊、去玩啊、去識朋友啊，都係一個好特別、好開心嘅回憶嚟。 哦，哇！真係咁啊，原來 V 咧就係咁樣嘅，唔怪之先，而家見佢好似係嗰啲女中豪傑 feel 啊，係又即係破地獄啊，又啲 腳趾又損咗啊，因為有隻龜啊， 係啊，咁啊知道佢原來因為喺嗰個一陣訓練， 仲有五隻腳趾㗎，俾你睇下。 即係訓練出嚟嘅。喂，我想問一下咧，嗱，即係當年就要坐長途巴士嚟到呢度啦，因為我哋而家啊，其實阿 V 已經講咗啦，我哋而家就身處緊呢個地方咧，就係、是、下一集咧，我即將會勇闖嘅地方，就係、是、阿 V 讀緊嘅呢間小學啊，荃灣天主教小學。我而家喺外面，就一間試下睇可唔可以爆入去，即係勇闖阿 V 嘅小學。好啦，咁以前你能夠出醒，每日出醒來來回回呢一份嘅感覺係點樣？你會唔會想留連喺個醒度耐啲啊？唔翻屋企有冇呢啲嘅？ 有啦，同埋我覺得咧遠咧有遠好啊，成日話俾阿媽聽啦，哎呀 miss 咗班車啊，搭唔到啊，遲咗啊咁。 幾多歲可以自己翻學㗎？ 啊，其實我嗰時好大膽啊！諗翻即係好細個咧，我喺幼稚園嘅時候咧，已經同我哥兩個人一齊搭巴士。嗰時個鐘啊，嗰啲一條嗰啲鐘咧，嗰啲巴士 撳鐘嗰啲啊， 我哋都唔夠高撳啊，但又唔敢開聲同司機講咧。試過咧就係坐到去荃灣碼頭嗰度，再行翻轉頭咯。但係跟住咧就同自己講勇敢啲啦，有咩唔可以講啊咁樣就行下去。雖然我哋唔夠高撳鐘咧，就話司機我要喺昆池幼稚園嗰度翻學落車咁樣。咁跟住佢就會停俾我。 咁你一個人翻學係幾多歲啊？ 大啲咯，小學嘅時候小二三度咯。 一個人翻學已經 係啊，但係一個人嘅意思通常都同阿哥一齊嘅、哦，但係有時佢可能會留夜啲啊，或者我會早翻嚟啲啊咁，因為我中意喺後巷排頭位啊嘛，同啲同學有時會咁就會早咗出門口，咁就會一個人咯。但係都三年級到咯，好似係。 哇！你幾多歲開始自己翻學啊？ 我冇啊，我一直都係要 靠我媽媽送我翻嚟。 係啊， 嗰啲真係唔好意思啊。 嗰啲我哋嗰陣時笑嘅，嗰啲咧，即係去到六年班再阿媽帶翻 羣腳仔 係啊，羣腳仔啊，係。一個咧， 我應該因為我係搭校巴嘅，個校巴就喺樓下嘅屋村門口咁樣嘅。咁應該小四小五就可以自己落去樓下嗰個屋村門口咯。咁就一路都係搭校巴，然後就自己放學翻屋企咁樣嘅。即係其實好近嘅間小學，因為我諗車程可能五分鐘唔使嘅，就轉個彎就上到去。但係因為我阿爸話驚我自己嗰個翻學咧，我會唔睇紅綠燈啊，亂過馬路會被車車死嗰啲嚟嘅，所以咧就堅持我一定要上校巴。翻到學校，咁所以咧，我到我畢咗業之後咧，我細佬就可以唔使搭校巴啦。咁佢就可以自己一個翻學，因為佢會睇馬路，我唔睇馬路。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唔使搭校巴就。中一先開始唔使搭校巴咯， 我都係好似中一就自己翻學啦，之前都係坐校巴嘅。咁但係由於咧，我喺小學，我諗三四年班到啦嚇，因為我爸爸做嘢嘅地方咧就相當之近我嘅小學嘅。咁我阿爸有陣時咧，就譬如我翻下晝班嘅年代咧，有陣時咧我就會跟咗我爸爸出去做嘢嘅地方先。咁我可能喺入邊 hea 四圍個晏，咁跟住就自己行翻學校，就喺譬如喺寶裏街行上去建華街，咁行多兩條街啦嚇咁樣樣。咁但係我嗰陣時已經係。我記得小學三四年班咧，我已經喺北角周圍走啊，譬如去下書局啊，去睇下模型啊，就去到中學一年班咧，就真真正正就自由啦，咁我就可以真係可以周圍去啦 嚇。咁年代唔同嘅，饅頭包包有冇自己出過街啊？ 梗係女仔嚟啊嘛， 係啊，不過男女有別嘅作為，即係爸爸媽媽去睇呢件事嘅時候， 咁咪就話你唔同咯。 係啊，我媽當咗係男仔咯。 係啊，嗱，咁我哋而家身處呢個荃灣區啊，咁啊荃灣區咧，我就比較少嚟嘅，加上 V 影嗰時候嚟啦嚇。咁啊，大家對於荃灣區有啲咩感受啊，或者回憶咧，我哋一陣間新聞過後咧就再講下啦。 初步咧，對於右邊咧已經有一個基本嘅認識噶啦，轉頭翻嚟繼續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Elon Musk 呢个人个人名点样可以读得好啲？因为佢听过好似有唔同嘅读法。Elon Musk, Elon Musk, E L O N。M-U-S-K 即是 SpaceX 啦，同埋 Tesla 啦的老闆 Elon Musk E-L-O-N 其實呢都沒什麼其他讀法的了，英式英文呢我們那個 L-O-N 的 O 呢就是讀回 O 多點的 Elon Elon Elon， 至於美國人呢有一些呢就會將它讀成 Elon Elon， 因為他們呢那個 O 音呢很多時候都會讀成做啊這樣，例如 G-O-D God 呢那個 O又会读成 R， 就变咗 God， 或者系 Lock L C K O 都系有个 O 音，咁咧美国人咧就会将佢读成咧 Luck， 咁所以英国人咧通常咧就会读 Elon Elon Elon， 美国人咧有可能会将佢读成 Elon Elon， 咁至于 M U S K 就 Musk Musk Musk， 冇乜特别噶啦呢个啊啊 vowel 短嘅，记住系个口擘得相对系大嘅 Musk Musk。Musk 縮翻短啲成個 vowel， 我繼續 Elon Musk， Elon Musk 和 Elon Musk， 希望解答到呢個聽眾嘅問題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好，继续啦，我哋咧而家就系喺阿 V 嗰个小学嘅门口准备爆，唔系准备试下行入去，大模私样咁行入去嘅。 我系救生嚟噶，可唔可以入嚟参观下？ 系啊，仲未有人话俾我哋可以入去噶吓。好啦，咁啊，张文好似话有啲嘢想讲下喎。 系啊，大家嚟到荃湾咧，就即刻揾咗个问题问下大家。荃湾咧，即系未叫荃湾之前咧，前身仲有个名嘅。 系， 大家 你知噶？ 知叫咩名咧？ 我记得呢条问题系有问过噶。 哎呀！ 唔記得咗 啦，有得俾大家揀嘅 A 淺灣，即係淺水灣嘅淺啊，淺灣就是、因為咧，荃灣區啊，其實都係一個臨海嘅地區，咁啊，佢嘅水域個水深咧異常地咁淺，咁所以咧就因而得名嘅。另外一個 B 就係泉水灣，就係、是、相傳啊，因為咧荃灣區啊地靈人傑，咁啊個山嗰度咧會流出泉水。而好多人咧都會爭相咧去爭飲嗰啲泉水嘅，所以就叫做泉水灣。而 C 咧就是、因為荃灣地區咧好有錢嘅，而亦都好多海盜啊。當時咧除咗張浦仔洞咧，就慕名而嚟荃灣去搶劫啊、打劫一番嘅。所以荃灣前身咧就叫金錢灣， 係一即係 A 你 錢灣。 錢灣好。 我揀泉水灣嘅，因為咧唔知喺邊度睇過咧，荃灣個泉咧偶然有三點水嘅， 咁就係汪明荃個泉。 咖啡嘅位 ，sorry， 我太掛住阿姐啦。 仲有一個咩話？ 仲有一個係金錢灣。 佢諗啊， 我信阿 V 啊， 冇錯，答案就係淺灣。點解咧？因為咧，其實荃灣咧係一個海灣嚟嘅。咁嗰時咧，嗰個海灣咧啲水好淺啊。以前嗰啲商船嚟嘅時候，成日都割錢，咁啊割錢錢下咧就話，誒、哎、依、這個就係錢灣嚟嘅。咁但係因為成日割錢唔老禮啊嘛，咁錢灣錢灣咧揾個諧音名咧就荃灣啦，咁就所以就叫做荃灣。 以為某間面鋪嗰啲阿姐個依個資源入面嘅荃灣啊？ 點解用呢個荃咧？ 都係同汪明荃有關 啊，應該係啦， 我諗應該係，真係係啦，應該係嘅。 呢個靚啲咯，寫出嚟 好啦。好啦，嗱，我哋一陣間先問啲街坊啊。好啦，我哋啲港島人啦，大家對於荃灣有咩感受啦？ 嗱，荃灣嚟講咧，其實我都有四年咧喺度生活過嘅。 哦， 點解咧？因為咧，我嘅大專院校咧，其實喺荃灣嘅海濱。 哦， 嗰間書院啊，冇錯， 係啦，可以而家用條橋去講講 港珠澳嗰度啊。 咁 所以咧，我經常咧都會天地堂嘅時候咧，都會出入荃灣咧去覓下食啊，食下嘢啊，玩下。 其實荃灣係好多好嘢食嘅， 好多好嘢食，同埋。我嗰時咧最興咧，因為天地堂通常有四個鐘嘅 gap 啊嘛，我哋去做咩呢？去翻近大窩口咧，有一個 波樓 碌令啊！ 哦， 我最中意碌令， 記得記得， 係啦。咁嗰時咧喺我嘅朋友入面咧都受人讚頌嘅，因為咧我碌令嘅時候識落西嘅，有好多同學咧直接用個波就衝埋去一尾死力啊，或者一啲直線波撞埋去個保齡球嗰度嘅。咁咧，我係識落西，但我通常係西落嗰個坑嗰度。 一哥咧嚇， 小弟對於荃灣早期係比較恐懼嘅，因為對於我嚟講，嚟親荃灣咧就要搭一個長途巴士，因為以前咧逢年初三咧就要入去屯門揾表弟，係啦過節，咁然後咧就一家人咧就去呢個黃金海岸嗰度食呢個嘅焗飛。呢個是必定的節目嚟嘅，咁咧而當時咧係未有呢個嘅係咪叫西鐵線啊？當時即屯馬線啦，而家叫咁，然後咧唯一可以入屯門咧就係要喺呢個嘅荃灣，係啦，南豐中心下邊嗰度搭巴士。咁咧我通常要帶定三四個膠袋嘅，咁就係驚我會暈車浪，而我每次咧通常就係臨去到屯門碼頭啊，定係泳就開始嘔噶啦， 係啦。 咁所以點解啱啱一開始話咧，阿爸要我搭校巴嘅另一個原因就係要我熟習搭巴士呢樣嘢。佢話：，萬一大個要跟人出去公幹，要我坐長途車唔得嘅話，咁好淤啊嘛。咁所以咧就要我搭校巴。咁所以以前咧嚟親荃灣就係代表要暈車浪啦。咁去到呢幾年咧，就每年都會帶團嚟一次呢個嘅荃灣嘅。 因為咩咧？ 因為去某間學院嗰度拜太歲。 哦， 係啦。咁我啲 friend 就成日話：，喂，你讀宗教研究一定識呢啲啦。sorry， 其實係唔關事噶。我都係同大家一樣去到紙扎鋪問下老闆應該點做嘅啫。 我就好少記憶啦，因為好少嚟荃灣。因為即係記得阿 V 嘅鄉下就係深井啦。咁阿爸一年兩三年就去一次深井食下燒鵝。嗯，就記得會經過荃灣，但係喺我嘅腦海當中咧，大部分都係工廠啊。我記得有荃灣碼頭嘅，好似唔知因為中學三年班咧就要做咩 project 咧，就要唔知喺邊度坐，唔係而家已經唔同咗噶啦。以前可能唔知喺邊度坐，唔知喺觀塘，你邊度坐船去荃灣定係中環咁樣咧？就我哋係專登喺嗰個碼頭度集合，就坐船去荃灣，然後再行入去啲工廠區度做 project 咁樣樣。所以我近乎係冇印象嘅。好啦，咁啊問下啲地膽啦，阿 V 細個嘅荃灣有啲咩印象咧？ 哇，荃灣好多嘢食啦，跟住有荃灣街街市啦， 有咩最好食啦？ 嗰時細個啊，等我諗下先。細個咧就有啊，而家仲喺度噶嗰間麵鋪咧，賣嗰啲生嘅雲吞啊，跟住就有間賣醋嗱。如果咧再你哋兩個你啱啱生咗咯喎，係咯，唔係買嗰啲薑醋嗰啲醋啦、哦，有一間咧唔係嗰啲好超級大嗰啲連鎖， 即係唔係阿珍 係啦，唔係阿珍，但係嗰間嗰啲醋咧係好好食，咁多年都仲喺度，喺街市街市側邊嘅， 好想食 喎。係啊，咁跟住咧，另外頭先我講嗰間咧就係賣啲湯圓啊，成啊，一到嗰啲即係年三十晚啊嗰啲節日要食湯圓嘅話，排曬隊噶。同埋咧仲有咧就係有好多上海鋪啊，因為我自己本身咧真正嘅籍貫咧就係上海人嚟噶嘛，我爸爸咧就會煮好多上海餸噶，嗰啲鹹豆漿啊，即係落油炸嗰啲榨菜蝦皮嗰啲啦咁樣。咁所以咧嗰時成日會跟爸爸一齊咧去咗買餸嘅，一路買就一住食咁樣咧，咁就會食好多唔同嘅嘢咯。喂，而家都仲有好多嘢食啊，啲米線啊咁樣。 香港，我心中的故鄉，這裡讓我生長，有我喜歡的親友共陽光。路上人在跑，趕他趕，趕經為我欣賞。有许多好处没法讲，食一声香港， 早嚟到嘅時候，我就行過一條街啦，已經有四間麵包鋪咯，仲要唔係連鎖嘅麵包鋪喎。咁當然我就以我無包不歡嘅性格咧，我係食咗四個麵包嘅，真係食咗，唔係咁又唔係貴，因為佢啲街坊麵包鋪， 好中意呢啲。 佢每個街坊麵包鋪有啲係好港式嘅，即係你見到嗰個叫做蛋撻個兜咧，已經係黑曬嘅啦。咁有啲咧就撈咗少少日式落去，有啲咧就撈咗一啲手作落去。咁你每一個麵包都有少少風味唔同。當我試四個一齊食嘅時候，發現咦呢、這個係軟熟啲，咦呢、這個係個烘焙味道重啲，咁係有少少分別。我覺得係幾正喎，荃灣。 同埋咧，有一間喺大河道嗰邊咧，有一間嘅車仔麵啊！我諗我係由真係小學定幼稚園高班咧，我媽帶過去食，到而家都仲喺度，仲係嗰個老闆娘啊！佢由後生女見佢，見到而家變咗姐姐啦，已經係喂佢嗰啲餸咧，全部都整得好好入味啦。咁跟住咧，到我真係咁多年冇去食咁樣啦，前幾年開始去翻食嘅時候咧，哇！嗰、那個感覺、嗰、那個味道、嗰啲凳咧，全部都仲喺翻度，真係好想攞起個摺凳嚟到打乒乓波咁樣咯。嗰啲味道係荃灣特有嘅。 啊！你講呢樣嘢，就令我諗起都講下。少少小弟嘅一啲追女仔嘅經驗啦，由於小弟嘅太太咧，以前咧就喺荃灣個篤嗰個電視台嗰度報新聞嘅， 哦，係喎，都喺嗰度， 係啦，咁啊，即係海盛路啦。咁嗰度咧，以前咧喺下邊咧最篤咧，其實係有一堆好似阿 V 所講嗰啲熟食檔嘅。咁嗰檔嘢咧，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即係如果有大家知嘅話，幫我知啦。咁講緊都十幾廿年之前咧， 即係冬菇亭嗰啲啊？ 係類似咁樣樣嘅。佢又唔係冬菇亭，但係佢總之有一堆，因為嗰度係有啲工廠區噶嘛。咁有啲類似係即係中午落去放飯嗰啲地方啦。咁嗰度有個車仔麵咧，又好好食嘅。佢哋浸嗰啲冬菇，好好味嘅。咁你哋我諗起係，即係呢啲嘅美食咧。好多時都會令我哋即係諗翻起當時嘅回憶啦，亦都會好懷念。哇，係我哋嗰陣時喺呢度做過啲乜嘢啊，又做過啲乜嘢啊，就好似而家咁樣樣啦。雖然我哋企咗喺度好耐，咁但我相信阿 V 咧，而家就係有呢啲時光倒流嘅感覺，因為呢度咧就係阿葉允兒咧細個喺度翻學嘅地方嚟㗎。係 啊，同埋最開心咧係等星期五咯，因為好多時星期五咧可能一個月有一次咧，一陣間我哋穿過嗰條河嘅時候轉右咧，我記得有間兩層嘅。連鎖快餐店以前嗰啲扒餐係極度出名㗎嘛， 雜扒餐啊！ 我仲記得我小學個年代嚇，一聽啊呢個價錢就應該估到係咩年代啦，18蚊雜扒餐，嗰啲扒大過我塊面啊！即 係哇，係嘢誇啲喎，哇！ 真係誇細個塊面冇咁大， 而家大咗塊面，唔係嗰下係好期待，因為一定係星期五咧，因為禮拜六日你唔使翻學咧，爸爸可能嚟接你放學，媽媽咁就會帶你去食，仲要嗰時俾完錢咧係拎個牌坐喺個台面㗎。佢會咧有人送個扒過嚟，跟住先淋啲汁啊，咁樣噶，唔係你自己攞噶。我好記得呢個18蚊兩層嘅快餐店嗰個扒好正。 係好啦，咁我哋咧嗱。今日咧，我哋傾到呢度先，因為我哋而家要揾辦法排去阿 V 嗰間小學嗰度啊，係 OK 嘅， 我今日着咗條鬆身嘅。 係啦，一哥又要打兩個關鬥， 我基本呢啲閘欄我唔到啊， 因為遲慣到咧，遲到嘅時候就要咁樣跨欄咁過嗰啲閘。 其實唔係喎，係咪直接叫阿姐開閘就得啦？ 我睇下， 我用 Gibson 啊 ，Gibson， 咦？但係教錯方向喎，哎呀，唔好意思啊。好啦，我哋咧睇下咧下一集啊，我哋能唔能夠入到去阿 V 嘅呢間啊，即係對佢嚟講啊，非常之印象深刻嘅小學啦。 路春风，我心因何路春风？说不出借酒相送，夜雨冬，雨点透射。回头只是梦，无法弹动，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哦，像花虽美红。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哦，是杯酒渐浓，或我想 真空，何以敢震动？照片中，哪可以投照片中？怕找到。难寻你芳踪，回头也是梦，仍是被动逃避凝望你，却深人脑中。啊，像花虽美红，如冰。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敢真？ 我哋呢个即系勇闯荃湾街头嘅活动咧，听晚将会继续嘅。咁大家又对于叶蕴仪又多咗一点认识啦吓。咁我听日咧，我哋会喺佢学校嗰度咧开始会发生一啲事情噶啦。咁大家密切留意一下。阿老可，你对于荃湾区有啲咩？点解突然间叹一口气啊？ 我一路听住阿 V 嗰、那个即系回忆童年咧，其实我又同阿 V 系同一个轨迹嘅人嚟噶。即系譬如啊，佢头先讲话咩葵盛泳池啦。跟住十一米半啦，其實小弟我懷疑啊，我應該可能係用哥哥嘅身份咧，同阿 V 咧當時係擦身而過。 唔係啩？ 可能 有冇咁浪漫啊？呢單嘢， 老春光。 咦？咁即係其實荃灣你都好熟噶咯？ 我小弟就喺葵芳長大嘅，咁咧真係啲鬼跡係好近，我懷疑咧。啊！真係一翻嚟香港要同阿 V 食翻餐飯先啦。 係， 係啊，係啊。同埋咧，頭先講嗰個車仔面檔咧，小弟咧喺對面街做先鋒嘅時候咧，就我有啲據點噶嘛，即係行啲譬如我每日巡邏唔同嘅一啲嘅高速公路咧，咁啊，至於我行呢個屯門同埋荃灣 B 嘅時候咧，就係喺頭先你講緊車仔面檔嗰度， 哎呀， 逼我逼死咁樣嗰啲，係啊，係啊，好好食噶嗰間嘢真係。 邊個位？邊個位置話係喺？ 其實係類似係冬菇亭噶嘛，大排檔嘅 set up 嚟嘅，應該係我冇記錯就嘅話，咁佢咧就係、是、即係佢車仔面嘅，因為佢有啲小菜噶嘛，咁咧都係嗰啲即係大大烹好多嘢俾你揀嗰啲，咁啊通常嘅嗰碗嘢咧好大碗嘅，咁啊食完之後啊撩牙，咁啊跟住咦咁啊開車入去。 但係我覺得即係車仔面呢類嘅食品咧， 係 真係入咗鋪之後咧。就冇咗嗰種 feel 喎、啊， 我都明嘅，即係當然入鋪食都係 恭喜啦，恭喜啊，恭喜老闆啦， 明啦，咁唔係都係可能有衞生條例嗰樣嘢啦，但你講得啱嘅，即係以前咧，我哋都係好慣嗰啲。因為我哋睇食神啊嘛，咁佢真係哪吒面噶嘛，咁我意思咧唔係一定係嗰堆面哪吒，而係你嗰個環境咧 個氛圍， 首先唔好有冷氣啦。 是 又或者咧，系嗰啲接台啊，插咗一同筷子啊，跟住大家就霸咗个位之后，就行去个档度拣嘢食啊，然后攞翻兜面埋嚟食啊，即系嗰啲屎削削， 系啊， 上面有牛角线先至系 feel。 系明明夏天都系唔好啦，系都系去食啦咁样，明明热屎辣辣都要去噶嘛。 系啊，而家系比较少呢类型嘅铺头嘅，都有，不过 有。 同埋我觉得咧，作为咧，即系揸车揾食啦，咁当时都有大部分嘅时间系要揸住架车喺啲高速公路嗰度即系飞驰噶嘛。咁咧系咩咧？一路食嘢， 架車放喺你側邊，即係嗰張折凳啊，喺側邊一路食住，即係即係食嗰個雞翼尖糕，食得安樂啲嘛？你明唔明啊？七米啊！ 七米啊！喂，同埋咧，嗱，老實講啊，阿老可講呢樣，阿老可講呢樣嘢咧，就因為我諗我哋呢個節目都有好多揾食車嘅司機會聽咁。其實有陣時咧，我幾中意咧去下一啲嗱，你梗係好似阿老可講咁，梗有一啲地方即係港九新界咧，係啲司機大佬埋站。啊，即系食饭加油嘅地方咁， 放车 系啦，系啦，即系中意，即系譬如举个例，西营盘咧，总有一两间茶记，可能系易睇车啲啊，或者大家又好中意喺嗰度交嗰头交更啊，咁嗰啲地方咧，通常都有啲好嘢食嘅，通常系麻甩啲嘅， 系 即系食火腩滋足火腩饭啊，食下车仔面啊，即系咖喱牛腩饭啊，系食呢类嘢麻甩啲嘅， 嗰种碟头嘅味道出咗嚟噶嘛， 系啊， 系啊，同埋啲老板 娘，冇错啊， 老板。可能会好好服务嘅，其中一个服务就系、是，嚟啦嚟啦，快啲啦， 喂喂喂，走快走快， 唔系最紧要，我觉得最紧要系嗰个一条龙嘅服务系咩咧？即系各位即系职业车司机，经常挂喺后边有句说话，搵食啫咁样，搵嚟食就要自在食噶嘛，搵到佢如果有个地方坐低而好安乐地，又架车冇事，咁食完嘢之后仲要系咩咧？我放水，即系嗰啲條龍啊，食完放水，哇！ 或者上架車落黑黑，上架車黑黑，係同埋佢，我覺得嗰陣風味嚇，即係同埋大家咧講下，今日生意點啊？過山未啊？邊度擺有數啊？呢啲咧好多嘢聽嘅喺呢啲過程當中，係啦。咁啊，大家就自己再揾下食。喂，阿老康，我聽下新聞先啊，翻嚟咧繼續講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星期五到深圳主持座谈会，提出香港不能够只是靠传统优势，香港要想方法加快旅游业态升级，用好香港海岸线和岛聚。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民建联议员陈勇询问当局怎样用好、用尽本港设施，以符合夏宝龙的要求。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发掘海岸旅游以赛马作为旅游项目，以熊猫为主题吸引内地和外地旅客等。杨润雄回应实政员卓田北辰提问时说，同意旅游能够带动经济，但是同时要顾及旅客感受，两者并没有冲突，要令他们感到开心才会肯使钱。民政事务总署、食环署和地政总署在西贡布袋澳认可殡葬区里面，对山边非法殡葬个案采取联合执管行动，预计需要大约三日移除44个非法坟墓、金塔屋、金塔，并且将当中的遗骸迁葬到沙岭坟场。食环署同地政总署今年九月向呢44个未经批准的坟墓、金塔屋、金塔张贴公告和通知，要求有关人士在上个月24日或之前停止占用政府土地，限期届满之后全部都未有人认领，于是展开迁葬行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开幕，担任大会主席的亚塞拜疆生态和自然资源部长巴巴耶夫说，气候变化正是影响全球几十亿人口，会议是落实巴黎协定的关键时刻。大会将会持续到今个月22日，就多项气候行动关键议题展开讨论和谈判，其中气候融资是首要任务和焦点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说，各方必须要达成新的全球气候融资目标，还需要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取得进展，各方需要从一开始就推动达成协议并兑现承诺。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对受洪灾影响地区的新一轮援助涉及37亿6500万欧元，一共有110项援助措施。西班牙东部上个月暴雨引发洪水，巴伦西亚自治区严重受灾，超过220人死亡，几十人仍然失踪。桑切斯在每星期内阁会议之后向记者说，仍然有街道需要清理，亦都有停车场需要泵走积水，很多基础设施需要修复，最重要的是很多民众和企业需要恢复正常。新措施将会向需要租楼的家庭提供援助，亦都会向农民提供补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胶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箭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毅行者2024活动极具挑战，路线全长100公里，参加者需要攀越23个山岭，总攀升约4830米，包括全港最高的大帽山。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一听到毅行者，即刻谂起卢河。是不是很有 feel 啊，學生？你行了幾次？ 很有 feel 啊，是啊。應該行了6屆到啦。 6屆 到。 是不是全部都 pass 的？ 是6屆。第二年好像是因為有個隊友傷了，那他就 quit 了，這樣。那不齊腳回了終點咯，即是一屆。 即是，但你屆屆都你自己都衝得過終點的。 誒過到嘅，過到嘅，同埋每年都真係有唔同嘅體驗，我覺得真係係啊，所以大家可以積極參加。 啊，真係甘甘拜下風啊！ 我真係有啲想參加呢個嘅毅行者嘅喎， 係 啊，因為小弟向來都係喺朋友圈中係 好有毅力嘅， 唔係一個行路人咯，我稱之為 係啦， 因為我已經培養緊標標人都做一個行路人，即係大仔， 係 因為我係試過喺土瓜灣踢完波啦，夜晚10點幾踢咗2個鐘波，係啊，不如行去尖沙咀搭。搭船翻屋企，跟住就搭去行去尖沙咀，搭船去灣仔，再喺灣仔行翻去太古嗰邊咯。係啊，我係中意行路噶。我以前喺大學放學之後就會行翻屋企咯，即係喺香港大學嗰度行翻去太古。 哦，係咩？我以為你喺中大行翻屋企。 中大試過行到去大圍，跟住坐咗個站。在九龙塘再行去尖沙咀，再搭船， 哦、 再行翻屋企， 真系行路人嚟。 我行路人嚟噶，系啊。 其實咧，我覺得咧，香港係好多路行得嘅，即係除咗你話譬如麥理浩徑啊，即係譬如毅行者嗰啲100公里之外咧，咁我曾經係臨過嚟三藩市之前咧，就即係好多朋友都有做呢一件事嘅，就係咧行九龍啊，即係九龍跨一個圈，或者九龍新界一個圈，咁跟住咧港島區又跨咗一個圈，其實真係可以拉到條線，因為咧大家行完呢啲咁嘅設計嘅路線之後咧，喺個 app 嗰度啊。一開咗，哇！沿住嗰條線，跟住望到即係有咩？佢話湯蛙噶嘛，即係因為九龍 啊， 係湯只蛙咁樣噶嘛。哇！行完之後咧，我覺得係對成個香港又認識多咗、 哦， 因為即係喺沿邊個社會發展啊，各樣嘢啊，有啲嘢變化咁樣之外咧，其實你望住嗰個里數咧，哇！嗰種嘅自豪同埋認同感咧。太太俾唔到你。 我呢幾年一路都等緊阿何亨買張機票翻嚟同我行一次。 哎、我都想行啊，真系可以行一次啊！ 又嚟啦， 真系可以行一次啊！ 哇，大腳掛網啊，可以話、 啊、好嘢、 哎啊！等你翻嚟， 好多女人領導差好遠。 喂，如果唔係 刀射我， 如果唔係我過三環市，你帶我行，唉、哎，講嘅。 好啦，我哋咧讲翻正题先啦，因为阿一哥咧，话说啦，一哥啊，话时话啱啱阿何生就提唔同嘅旅程有唔同嘅体验啦，话时话小弟今次嘅旅程都有唔同嘅体验， 有咩体验咧吓？ 系我觉得两只字，成熟。 系 我用成熟咗嚟形容自己嘅，因为上个礼拜四就朝头早去到呢个嘅成田机场嘅，咁因为住嘅地方未 check in 得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去咗行街先，去咗当然第一站就系呢个嘅秋叶原， 系咁早开嘅咩？ 系 我谂我哋出到秋叶原差唔多十点零啦，咁有啲开咗嘅，咁兜咗一阵之后，再食饭，再兜一个下昼，咁样嘅。咁你问我，我觉得个体验好大就系、是、今次冇咩购物欲啊， 系 即系因为我如果大家记得上个礼拜咧，我咪话个箧咧，我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怼咗个50 lift 嘅接得嘅嗰啲袋，就预咗哇喺疯狂大购物啊，血拼咁样啦。咁但系。真系冇咩購物慾啊！即係望住啲玩具咧，唔係好想買啊。 係， 即係幾個原因啦。因為有時即係可能我哋同行有啲朋友都好熟悉玩具啦，尤其是有啲朋友係直情同玩具有關嘅行業咁樣啦。即係有幾間咧係擺到明係知道你係遊客咧個價錢。 灣仔平啲，灣仔平啲。 係係係。嗱，大家嗱以前咧嗱，可能嗰個年代佢哋可能早 即刻上 Carousell 第一睇。 誒冇錯，早六七年前可能個網絡未咁發達，或者未有呢啲二手買賣平台嘅時候咧，大家未必知道個價，都係靠記憶啊，好似喺旺角見到1200有隻，呢度都係1300，搏唔搏啊搏啦！咁但係而家你真係即刻上網睇到呢個嘅平台，即係二手平台放幾多錢，咁你就已經 check 到啦。咁同埋某幾間秋葉原嘅大鋪頭咧，係起碼 mark up 咗兩倍價錢， 兩倍啊！ 兩倍有一部嘅即係數碼暴龍嘅玩具啦，香港就已經去到1500，原價可能900多元啦，香港係炒到1500嘅。嗰邊係3000喎買， 咦？佢哋都唔係買正價嘅， 因為係一啲二手嘅格仔鋪啊、哦。因為我哋都討論過，其實如果你去到秋葉原，你買一啲即係大商場買翻啲現有嘅嘢，其實香港入貨入得好齊嘅，好多時都係同步發售。即係例如我想要 One Piece 最新嗰只路飛公仔，其實日本嗰邊有咧。香港嗰邊都有噶啦， 好快噶。 咁你話、哦、大家可能個價錢其實爭10元，就算嗰邊平啲，比盡你爭20元啦。 係， 算啦，我做咩要托翻去咧？ 係咧， 就冇咗呢鋪人 咧。仲有一個問題咩？譬如我舉一個例啊，譬如即係買模型啊或者玩具咧，咁我哋咧呢啲嘅即係完美人咧，就係、是、第一你唔會開盒啦，同埋你唔想夾到個盒扁咗啊。即係如果你有時咧擺個夾度咧。你又驚，哎呀，可能我俾啲衫啊，定係俾啲嘢揞到個盒咧，就崩咗啊，又折埋咗，又痕咧，你好唔高興、啊。 係， 即係譬如我試過有一次咧，即係講緊幾年之前，我買咗一盒高達嘅模型咁先算啦，個盒扁咗，咁我翻嚟好唔開心啊。 係， 即係你知咧，高達嗰啲盒其實好靚噶， 係， 你係要個盒嗰張卡嚟噶嘛，即係你要喺度剪，係 個板嚟噶嘛， 係啦，咁你擺你嘅即係接埋咗，個盒又扁曬咧，你就會唉呢、哎、件事好唔完美啊！咁但係你又唔會想玩住上飛機 係咪？即係你買住一盒，唔知講1:100、1:150、1:144嗰啲，個盒好大盒，你知啲高達嗰啲模型啦。咁你又唔會攞個尼龍繩捆住佢攞上飛機，係咪啊？咁所以呢啲位咧，嗱，我對上其實講緊今年年初啦。都是同阿一哥的狀況好似嘅，哇！聽講話咧，我都未去過啊。大阪咧就有條動漫街，咁啊聽講話咧，哇！行幾多行唔完嘅，個個都唔知點啊！我亦都係懷住一 血拼嘅心態噶啦， 係啦，即係懷住一種哇！今日一定要使錢， 係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 嚟到呢度冇理由唔使翻一萬幾千啊！咁啊帶一萬幾千嘢入去， 重點嚟啦，兩位拍檔。男士咧，我覺得咧去旅行嘅時候購物咧係一團火嚟嘅，即係你哋頭先舉嗰啲例子咧，係變成一個理性嘅消費者啊。嗱，當如果譬如理性，譬如好似隊長咁話，哎呀個盒咧，如果攞嘅時候可能會巢咗啊，跟住阿一哥又要上網，即係當然科技進步，一上網就知道個價錢啦。但去旅行去血拼嗰下咧，其實係一個平衡心理嘅一個環節。 冇錯，所以咧我就話以前細個真係有呢種血拼， 係啊， 即係早期就覺得嚟到呢度唔係唔買翻啲嘢啊嘛，即係個腦海咧 都唱咗錢咯， 係成日提住自己呢樣嘢嘅，難得一次嚟到獎勵下自己啦。嗱，我呢個心態咧喺今次咧係去到第四日，即係我 total 去咗43日，我到第四日先至出現翻嘅， 係 因為我去到第四日朝頭早就係睇一睇我唱咗錢，咦？其實用咗1/3啫喎，即係我有1/3剩咗喺度喎。 係， 唉， 以一哥嘅個性，冇理由 4000蚊一集， 我先唱得個7000過去，兩日就揾翻翻嚟啦。 但係其實我話點解用成熟咗嘅原因咧，除咗係覺得啲嘢香港有之外咧，另外一個係，唉，算啦，買咗翻去， 你都唔砌。 唔係啊！你個人會唔會開心咗？定係其實你都係擺喺度咧？ 係， 即係定係睇過望到，除非嗰件事你拎咗上手。我而家買玩具都係㗎，即係喺嗰度，即係拎咗上手。唉，諗一諗先，兜多兩個圈，兩個圈後我真係好想要咧，我先至買。我最尾係 total 只係買咗兩件玩具啫。 哇！你都好啊！我上次去大品頭先講過，我係最後一隻都買唔到。 哎呀！ 真係一隻都買唔到，係。即系怀住满怀希冀，哎，我要揾超时空要塞， 系 揾到啦，都系唔买。即系我想买嗰只咧战舰啊，即系因为超时空要塞佢只大嘅战舰啊，超时空号，佢可以变翻个机械人噶嘛。我真系揾到，仲要系我专登去揾，跟住冇买，都同价钱冇关添。 系咁，但系点解我话嗰个购物欲唔系冇咧？就系唔系摆咗喺自己身上啦，即系真系。男人成熟咗， 咦？一哥讲整体咯， 真系嘅，我都系咁同老婆讲，我话去到嗰个商场咧，我见到有一只系佢中意嘅嘢咧，我系冇谂到就即刻拎咗去埋单俾钱噶啦。 哎呀， 我自己嗰啲咧系，唉，谂多几个圈先啦。 今晚首要听啊，咁啊， 谂多几个圈先买啦。咁而点解 Day Four 有嗰个血拼咧，即系嗰个状态出咗嚟啊？除咗系因为发现有啲现金喺度，系买咩咧？买药妆啊，变咗去 系啦。买啲实用嘢嘛， 买咩咧？我买咗6支嗰啲立英高俾 B B， 又买咗4支嗰啲雷敦，即系嗰个 万寿， 系嗰个雷敦姜，系啦。又啊，因为小朋友惊佢喉咙感冒要用，好啦，跟住之后咧， 仲有啊，喺嗰啲药妆咧。阿万寿无疆嗰、那个润唇膏啊，好平啊， 又有几款 喎， 系啦，跟住见到，咦，有啲系专门俾 B B 湿疹，又一下嗰啲系完全毫无悬念咁样咧，一攞4支啊，跟住咦，眼药水老人家要，一攞又攞4支啊，即系嗰个反而嗰、那个血拼嘅心态咧，由以前细个自己去买玩具啊，去到唉、哎、要帮屋企人执下呢啲嘢啊，同埋去到。最尾機場掃手信嘅時候啊，係啊，都要買翻啲嘢俾老人家。 係啊，一筆都咪俾咗。 太太話要買咩啊？跟住之後就係瘋狂，就係變咗掃嗰啲零食同埋掃藥妝咯。 冇錯啦， 就自己我今次嘅旅程嗱，都係公道啲講，我都有買嘢嘅，有一個袋我好想要，我都買咗，同埋買咗兩件玩具、一件衫咁樣咯。 係 咁，但係我就話哇，睇翻真係以前嗰個衝動同埋去到旅行嘅瘋狂已經不存在啦，都係屋企人優先嗰啲種買翻。 阿何生咧嚇， 阿一仔頭先嗰個 percent 咧係好好啊，我覺得咧阿一仔呢家人聽到咧，哇，好舒服曬啊，因為講咗前邊用咗咁多時間。佢又話買嘢俾 B B 啊，買嘢俾太太咧，跟住之後我都唔買，我都有買嘢咁樣，好靚，聽落好舒服。但係咧， 究竟呢一個幫身邊嘅人買嘢，即係嗰個症狀係咪又係一個踏入中年嘅症狀？因為我咧係同阿一有同樣嘅經歷嘅，就係咧我而家近呢幾年啊，無論去到邊度都好啦，會一望到譬如啲手信街又好啦，又或者係一啲譬如靚少少嘅鋪頭咧，我係一路行一路諗啊，我哥有冇需要咧？我啲侄仔會唔會中意咧？又或者我 D 邊嘅啲小朋友會唔會又中意咧？ 啊！我同你啊，我同你又冇收過一哥係嘛？ 係咯，我冇收過老婆啲手信喎，又真係 靜咗啊！啊！又冇人問啦、啊。 隊長可以講啊！阿、一仔唔係喎，一仔，我係冇俾個利是，俾個利是你啫，呢個唔好講先。 利是同手信兩樣嘢嚟嘅。 係咁，我都有啊一個同樣症狀，就係、是、買咗好多嘢俾身邊人，而買嘅時候咧係獲取到嗰份嘅喜悦同埋開心嘅，因為買完之後咧翻到嚟咧俾佢哋嘅時候咧，佢哋開心， 係 佢哋會好開心。而我而家咧就係買就算㗎啦，我都係買幾樣嘢嘅啫，即係當然我太太都笑我啊。啊、你又買呢啲啊？我係每次去到一個地方咧，就去到嗰啲手信店，一定必買的三樣嘢。第一貼紙、 啊、 第二誒嗰啲咧可以聯起背囊嗰啲嘅章啊，即係嗰個地方嘅章，即係譬如我去完東京咁啊 ，Tokyo 有個章咁樣，去完富士山有個富士山嘅章。第三樣嘢咧就係買攝石，啲簡單嘢嚟嘅。或者係 T 恤，如果 T 恤咧摸落去啲質地掂咧，咁我太太就問我你買嚟做咩？ 我成日都覺得好奇怪。我想講，我嗰次做 個巴黎鐵塔嘅攝石， 冇錯。我嗰早嗰排去新加坡啦，同啲小朋友，咁咧佢喺啲鬧市度咧就。有嗰啲一定係嗰啲遊客鋪噶嘛，即係攝石啊、明信片啊，咁我一路都喺度諗啊，點解仲會有人買攝石？即係嗰個獅子有個口，有個水噴出嚟，嗰隻象咁啊，有嚿攝石咁樣樣啦。跟住我覺得最有趣嘅就係咩咧？當呢頭啊，我仲喺度講緊點解仲會有人買嘅時候，我個女已經攞住個小籃咧，執咗三隻。即係唔知10蚊三件咁樣，咁佢哋都係唔知點解由細到大就培養咗呢一種情操， 要買手信， 要買手信就係買攝石，就係送俾啲同學仔。啊，好嘢啊，老可，估唔到老可一把年紀都仲係買緊攝石。 我又明阿饅頭同埋包包點解會有呢個行為，因為咧個心情係咩咧？到此一遊， 係 即係我證明咗我自己去過嘅地方啦。但係而家攝石咧，其實個進步程度去到邊邊咧，就唔係一個簡單單單即係嗱，我而家就咁隨手就可以喺我個位度攞咗兩 隻。我真 係 攞咗 呢個咧就係66公路啦。 哦哦，哇！呢個靚喎，呢個 簡單啦。啊！呢、這個簡單啦，佢設計，因為我又中意電單車啊嘛。咁呢個都係平面嘢嚟。我想講咧，係有立體嘅嘢嘅。 係。 咁啊，我喺呢個半年前咧，就去咗個近近地，即係咧。 咦？賭場喎、啊，老虎機喎、 啊。係啦，冇錯啦。係。 O K 喎。 老虎機唔單止係個外形係一個老虎機啦，迷你老虎機咧。 係。 佢係仲喐到噶。 哇！咦？咁啊唔同喎。 佢會轉噶，真係3.7嘅會。咁啊，開心啊！ 咁啊，開心喎、啊！嗱，我覺得即係新質生產力啊嘛，呢啲即係你將嗰啲舊嘢啊，即係改頭換面，加啲新橋落去。咁嗱，呢嗱老康頭先呢個咧攝石嘅老虎機咧，如果我見到可能都會買。同埋早幾年咧，咪有啲即係變咗做開瓶器嘅，即係佢可以攝喺個雪、哦、個雪櫃度，又可以係 opener 嘅。咁我都起碼都係一個增值先啦、 啊。 啊，老康又有啲 taste 喎，真係喂，帮我买件啦，下次得闲谂起谂起兄弟，系啊，我都想要 Lucky Seven 三只 ，OK 啊， 系冇错冇错，但系有样嘢我都想仲再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就 系 咧劝喻一啲究竟虽然爱对方，即系实用嘢就一件事啦，实用嘢就一定唔会买错噶嘛，即系通常落 order 又或者你主动问佢咁样啦，咁但系另一半咧，通常咧爱的表现咧都想买嘢俾。即係身邊外嘅人嘅，咁我太太咧，亦都係有一個咧，經常一去到外地咧，佢就會做兩件事。第一咧，就我唔知點解成日都想要求我買一隻即係名錶。 哇！ 咁我每次去親咧，見到嗰隻名錶就會影相落嚟 嘅，係咪阿 Low 啊？ 阿 Low 係。 哇！ 嗱，我呢個題目我冇嘢講， 我都冇嘢講，我真係從來 嗱，我呢一轉就係買咗啲電影啫，電影嘅 DVD。 啊！ 買咗三隻電影 DVD 動作片， 同埋買咗本書啊， 我真係從來冇諗過出飯買撈啊！真係 係咯， 真係學生嘅， 我太過分， 貪先唔同， 我最過分買 DVD 嘅啫， 買撈真係勁啊！咁有冇喂阿何生有冇真係買過㗎？ 我冇啊，我冇啊，因為我唔中意戴嘅，我唔中意戴啲太貴嘅錶嘅，我都係啲運動型嗰啲錶。咁但係每次咧去到唔同嘅國家咧，佢都會影一張相俾我，就係嗰度嘅價錢。跟住就問我要唔要，跟住我都係答佢唔要咁樣。 我聽過另外一個人講類似，我聽過另外一個人講類似嘅就係馬雲或者唔中意錢一樣。 其实咁嘅喂，你可以咧，即系亦都系救济下远方嘅朋友。小弟啊，即系都几廿岁啊，从来未试过啊，有啲火箭头啊嗰啲喺手度嘅。你下次你咪衰衰地，哎，好啦，咁我要住先，你咪即系 或者啲铁通拿 啊，系啊，铁通拿Explorer 啊嗰啲咧，系我就系全部都系听翻嚟，或者以前喺庙街见到嘅。Nice watch， 你唔好话嗰啲啊，即系真系呢个求其呢个嘅生果手表，我已经好高兴噶啦。 系啊，喂，何生，接济下啲兄弟 ，OK， 系啊。唔好咁強人所難，有時阿嫂咧，其實咧即係好想買啊，係啊，即係聊表借意啊嘛，係啊， 借花敬佛， 係啦，可以係我哋嘅幫手啊，我戴完一輪咪俾翻你嘅保值啊嘛 ，OK。 呢啲係愛的表現，但有時真係另一半唔需要嘅時候就唔使噶啦，俾朋友為咩咧？ 一哥係有買嘢俾太太噶？ 有買咗好多， 係開唔開心啊？ 我未俾佢啊，今晚先俾佢。 我今晚先 未見到佢，係未見到。 你分咗嚟幾日嘅咯？ 唔係，尋晚夜機先翻到嚟嘅。 滿街腳步突然靜了，滿天白雪突然沒有動搖。這一剎，我只需要一碗熱茶吧，那味道。只是什么都不紧要，唱片店内传来异国民谣，那种快乐突然被我需要，不亲切至少不似想你般奥妙，情和调随着怀缅变得笑。走 杨千嬅嘅再见二丁目啊，系听众话咩话？ 有人话何亨买手信啊，简称何手信啦、啊。而梁丽勤放假是不叫邱如琪的，是叫 Learn Vacation。 OK 喎、 啊、 OK 喎、啊，我以後就叫 Learn Vacation， 聽日播一播啲 Learn Vacation 啦、啊、，OK 喎、啊、呢、這個。我最後咧得到一個少少嘅，即係一個體會嘅。而家咧，我都會盡量咧將自己即係人大咗啊嘛，將自己咧去旅行嗰個期望咧。就唔係啦，即係老實講啦，吃喝玩樂啊呢啲咧，都係一啲即係好物質嘅嘢。最重要去咧就係去揾一啲你帶唔走嘅嘢，譬如睇一啲即係可能真係年紀大，以前咧我唔明嘅，譬如我爸嗰啲咧，佢係好中意睇風景啊，睇一啲即係你香港見唔到嘅景啊，或者揸車去一啲哇，即係鳥無人煙又一望無際嘅景啊。咁呢啲咧，我覺得反而係啊，或者搭一個吊車唔知上去邊一個山嗰度望一望嗰個唔知乜嘢景咧，我覺得呢啲錢咧可能仲抵過你買兩盒朱古力翻嚟嘅。點解？ 唔係，我都同意有啲嘢帶唔走去欣賞下都好嘅，例如去呢排好出名嘅某一個公園嗰度，我哋都兜咗個圈嘅，都係體驗下當地嘅風土 風土人情 啦。咁亦都有同朋 友非一般嘅公園啊，嗰度 亦都有，亦都有同一啲朋友係喺呢個嘅涉谷街頭係坐咗半個鐘噶。 哦， 然後就飲住嘢， 哇！睇下風景啦。 咁當然有啲，你問我今次其中一個收穫係真係有啲歷史文物揾得翻嘅，即係大家揾到一啲舊玩具，因為有啲可能好舊嗰啲六七十年代嘅玩具都有人揾嘅。咁我亦都揾到一啲我以前細個喜歡嘅兒時偶像嘅電影都揾到嘅，即係得翻一千零一隻噶啦。 兒時偶像啊？ 兒時偶像， 女明星， 明日花。所以揾即係呢啲就真係會買，但係你話好似以前咁樣，哦呢只 figure 好靚啊，即刻買。或者哇呢件衫新出个，哇真系要买。 唔系，同埋最紧要个心态咧，就系唔好觉得我去旅行买唔到嘢系一种遗憾，一种遗憾啊！我哋戒咗呢个心态咧，你去旅行就会开心好多。 系， 我睇咗好多好嘢啊，享受咗嗰度嘅空气啊，咁你咪开心咯。 我享受咗四日嘅自由。 唔系，反而下次咧有冇机会探到男士的主题乐园喺边一度 啊？哦，个公园咪就系 风景美好。 喂，好啦，系咁啊，老何。拜拜， 拜拜。